独裁政权最憎嘅系啲不问是非、借色叫嚣嘅敌人。佢哋最大嘅 B 把，独裁政权可以藉住佢哋话俾老百姓听，自己系唯一可以帮佢哋脱离敌手嘅救世主。 民主制度最害怕的就是一些不懂思考、親疏有別的選民，他們投票只投一個黨，對家永遠是錯，投機政客上位靠曬他們了。 敵人的敵人就是最好的朋友，但離地新聞就不跟你說這些的。離地新聞跟你說外國時事、歷史、文化，用常理出發，而常理是不分左右的。 多倫多是一個多元的城市，離地新聞亦都一樣，只要你不是潑虎罵街，意見永遠接納。 離地新聞 逢星期四晚六點半， 要管世間事， 必先識世間事。 好啊，剛才休息期間呢，就原來發覺這個抽水，剛才我們講了九巴和老臉，原來呢這件事就證明香港的傳媒已經完全進入這個社交媒體年代，真的大家都狂抽。那呢就 Lens 告訴我聽，連這個 PlayStation 啦都有抽的，就是這個馬里奧啊，不是這個 PlayStation 的，那呢就要放大一點，我老花看不到， 兩條都看不到，咁唔關老花，呢個係近視 嘅。 係錄製唔怕用，最緊要夠精準。嘩，綠色俾人係自然平靜嘅感覺，雨後嘅陽光希望在明天。 括住個名字嘅。 Dual Shock SA, 無 線控制器， 全身配色。 綠色㗎嘛，呢個。 山綠。4月19號推出。馬里奧細佬叫咩名字呢？其實有幾多人記得 ？OK， 馬國明， 真係賤格啫！ 呢個堅㗎嘛？呢個 Metro 嘅廣告嚟 嘅 ，Metro 㗎，堅㗎，唔通阿 Lance 搞？ 咁啊，有人抽得好，有人抽得渣，結果就抽完之後俾人狂插喎。咁咧就係、是、綠頭老師啊，呢、這個趙咩話？ 嘉言啊， 我都唔記得咗啦，我淨係叫綠頭老師。 Andrew Chiu 係啦，趙嘉言咧。就出咗個 post， 都好快刪咗，點知就 cap 咗圖啦，當然係。因應重大娛樂新聞，作為太古城民選議員嘅趙嘉言Dr. Andrew， 已要求管理公司特別加強馬國明居住大廈的保安措施，防止狗仔隊閒雜人等進入咁樣。咁表面上就好似好保護馬國明，實際上又係拆咗啦，將馬國明住喺太古城呢樣嘢就公佈天下。咁所以我就話抽呢就有不能夠抽得太盡嘅，我覺得 抽著火水呢叫大佬。 係啦，咁好快就刪咗 post， 但係都俾阿之峰 cap 咗喎，好似係。 之峰哥細日日用過。 係啦，咁呢就我覺得、 之峰哥段嘢好好笑㗎，我睇完之後呢好多人唔係食緊飯，咁咪噴曬出嚟㗎，都係多得趙博士呢先知道佢住喺太古城。 係 啦。即係定完頭先你個 point 咁。 所以你唔好睇少啊，之峰哥。反應相當快嘅，真係 好快，大佬佢好似係佢29分鐘前、29分鐘後就已經28分鐘已經貼，即係1分鐘已經搞咗。 好啦，咁就好多人都會有興趣想問，究竟呢個公關處理之後下一步許志安可以點呢？咁呢就有啲城寨嘅聽眾就傳咗呢個外圍盤俾我睇嘅，其實我睇完之後呢覺得以上皆不對。咁外圍第一，許鄭分居一賠 1.1， 許鄭離婚一賠 1.3， 馬王分手一賠 1.1， 武士發生一賠 80， 許王永傑同心一賠 80， 許穩韓紅告解再翻食一賠 5， 蔡一智同杜德偉出嚟頂一賠 99.99， 馬許換妻成功一賠 19.999， 笑片嚟啦呢啲。咁大家要分清楚啦，其實我覺得我就唔戥許志安擔心嘅，其實點解呢，就因為佢嘅教會呢係一個相當後台相當過硬嘅政治過硬嘅教會嚟嘅，其實 咩教會呀、基督教嗰啲 香港呢就得一個嘅啫，富貴教會，就係香港嘅權貴，無論係 俱樂部 千億嘅上市公司嘅呢個郭炳江啦，財政司司長，前財政司司長，而家嘅呢個主理呢個香港嘅亦都係某地產富豪嘅呢個管理人啦，佢哋嘅即係管即係高管啦，高管啦，咁呢就係梁錦松啦，前政治形象相當好嘅前律政司黃仁龍啦，前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許牛津進修完神學回來的林瑞麟， 全部都是這個教 現任這個的經濟經商局局長邱騰華，就包括許志安夫婦都是這個廣福堂的。咁點解咁富豪呢？就係呢個廣福堂喺金鐘嘅遠東金融中心嘅。咁咪仲有咩呢個堂口 教會喺遠東金融中心勁㗎。 有咩分舵呢？分舵就係恩福啊小黃芬嗰壇啦，黃成志呀嗰架啦。咁你諗下啦，喂，成個建制派裏面嘅耶 L 啊都係呢個教會嘅，使乜搵韓紅告解洗底呀、啊、所以我就話呢啲波盤出呢啲外圍嘅人呢，即係做一下啲 research 先， 即係話佢哋喺啲咁樣嘅保守嘅教會裏面， 呢、這個教會 議題呢就唔係好開放嘅。 呢、這個教會呢有一個傳道人呢，姓吳嘅吳宗文，就相當之出名嘅。點解呢？就係佢發動啲信徒去支持周庸嘅反佔中嘅，亦都係呢不開名地譴責呢個朱耀明牧師呢，就話鼓勵人哋違法嗰啲人呢就應該退出教會。咁呢就經常就話呢要侍奉呢個掌權者，咁就總之你上網打 唔係侍奉天主或者係耶穌， 佢話根據佢自己所理解呀， 唔係三位一體咩，就 係呀聖經呀、啊、要呢、這個侍奉掌權者咁樣嘅。 咁大喎，幾時有啊？ 喂，咁呢個擺明就係、 是、係咪舊約聖經嗰啲 建制教會嚟㗎啦。咁你建制教會裏面嘅弟兄姊妹出咗一個咁大嘅道德醜聞，咁你要攬㗎嘛，其實係。 喂大佬，喂佢可以同我哋辯論下呢、這個神學，雖然我唔係好叻，但係個問題就是、喂耶穌最多都係講話即係撒旦佢歸撒旦，係咪天主佢歸天主。 呢個聖吳嘅神父呢嗰啲嘅保守言論呢就大家有目共睹㗎啦，其實係一條撲街嚟㗎，你問我。 喂佢真係 twist 咗個聖經，耶穌係 一條基督教裏面嘅撲街。 喂耶穌係政治犯嚟㗎，佢因為入到耶路撒冷，我當呢個故事係真先啦。 喂耶穌就係長毛，你問我去掃牆㗎咋嘛。 係囉，佢掃完牆跟住啲友 喺聖經 咪 掃牆 囉，驚以為佢做真係做猶太人嘅君王，所以俾低囉先喐佢㗎嘛。嗱我當呢個故事係真先啦。 耶穌就專係喐嗰啲權貴㗎嘛。 咪囉， 法利賽人啊， 祭 司 長啊嘛。 呢啲就係呢，你見到點解基督教會出咗呢啲敗類，就係、是、呢個福字頭啦，中華 福 字頭中國播道會廣福堂， 中華基督教會播道會廣福堂， 我唔知啦， 我唔記得，我因為 嗰陣我唔知啦， 係我因為我都唔識佢啲。 總之大家上網只要打呢個廣福堂名人，咁就知道啦，我有冇講大話，一睇就知㗎啦，其實。咁啊，總會個個出嚟咧，就 咁佢使乜踢阿許志安出教會㗎？ 我覺得會幫佢頂啦，幫佢補嘅應該。 唔係話嚇？喂，佢哋嗰啲保守教會，其實佢唯一嗰樣嘢 以前啦、啊，你記唔記得嗰個林以諾咪專係幫呢啲壞蛋洗底嘅？ 你知唔知佢一次佢問過我嘅？ 林以諾牧師問你使唔使洗底啊？ 唔係，因為佢同阿我同阿徐少華都好熟嘅，本來話已經約咗啦，不過徐少華就已經走鬼咗去啦，咁樣就係約我哋做完節目之後食宵夜㗎嘛。佢一次同我講，我唔知點解無端端同佢吹開呢樣水，好似係我問候佢，因為我見佢同阿小甜甜嗰、那個替家佬咁咩名，我一時唔記得咗添，陳振聰啊， 陳振聰，佢幫佢陳振聰洗底噶， 嗱佢就問我，我唔知點解無端吹開呢樣嘢，佢話我點解會咁，我話我都唔係好明，嗱金浩望就最中意做呢啲嘢嘅。你又做呢啲嘢，但金浩望冇俾人鬧得咁緊要㗎喎。嗱佢嗰陣時候都幫阿張子強洗底㗎。即係佢真係走上去廣州就話喂你應該拎返佢返嚟香港喎，同埋你應該唔應該判死刑喎，咁之類嘅嘢。我金浩望成日都做㗎。喂點解你林以諾會有事呢？我都百思不得其解喎。但係嗱呢班咁樣嘅講一轉頭就係呢班咁嘅 洗底教徒洗底牧師 福音派呀，我哋叫做。即係成日係點樣福音派的意思就係、是、即係唔係同解放神學派呢啱兩個相對㗎嘛。福音派的意思就話呢嗱你現存世界上面嗰啲嘢呢我哋唔重要嘅。我哋最緊要呢搞好自己。 個人救贖啦。 上天堂。 係啦，個人救贖啦。 咁、啊、但係即係簡單嚟講嘅啫，呢個我都唔係好熟啊，即係解放神學派就唔得喎。 即係呢個叫小乘佛教。 喂我哋喂如果你上天堂希望係咁好嘅時候喂咁我現世裏面有咁多唔公平同埋唔公義。 點解唔出聲啊？ 係啊， 視若無睹呢？ 喂咁呢啲係解放神學派嘛。咁即係我簡單咁分類，因為我都唔係太熟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啲咁嘅福音派嗰啲友，喂，通常就係揸住除咗政治上親當權者之外，就喺個性嘅問題上面咧，就玩保守噶嘛。 係、哎，你而家出嚟全部反同志婚姻，咪又係呢個乜福乜福咯？後邊 所以咪應該踢許志安出教會囉。 如嗱正路啊，如果佢哋嗰高舉嘅道德水平係咁高嘅話， 嗱我當你冇想咩你圓門開房啦，我當冇啊，我唔知有冇，因為但係喂你如果以你嗰個道德標準喺架車度攬攬石石， 佢自己都認嘅，佢係壞，佢而家壞咗㗎啦，佢話 色心又起嘛， 係啊，因為起咗色心，佢而家已經變壞咗㗎啦。 但係佢 即係佢意思，即係佢以前冇壞嘅。 佢窮心應該冇問題㗎喇喎，應該有 即係喺嗰個喺架車飲完酒之後就變壞咗啦。 O K， 唔好講呢樣嘢，講翻一幅圖。 唔係嗱，我覺得呢啲保守教會係要咩㗎？即係要插嘅，就唔係許志安，我覺得。就是要批評呢啲，其實我想講好耐嘅啦。其實喺基督教裏面，你見到有朱耀明牧師查翻浸信會， 嗯， 係嘛，亦都係福音派教會啦。但你亦都見到有呢啲嘅所謂富豪教會、富貴教會，有聽眾話喺國金一期都有呢個聚會地方添。咁可能收容機鋪歪嘅啦，因為收容機個老細就係、這個、 阿國志家族係好虔誠嘅基督徒。 郭炳光嘛，佢直接嚟呢個堂㗎係。 嗯， 啊，屌，不如我哋整次我哋都翻去呢個堂啲得唔得嘅咧？ 你唔可以亂咁白撞㗎嘛，大佬，人哋有 唔係啊？錄下佢哋平時講咩？講下許志安呢單嘢都好㗎。 你要奪人樣卡先一入㗎，隨時大佬或者影。 咁教會唔係向所有信徒開放嘅咩？ 你試下，我就覺得冇乜信心。 喂，點仲難加入過呢個紅門？ 喂，你估天主教教會係咁話行入去就行入去啊，大佬？ 咁我想去聽道，聽下 喂你大佬 林瑞麟弟兄講道得唔得先？ 都得嘅，你打俾我咪林瑞麟咯。喂，我哋嗰陣時候， 好似譚志源都係呢個教會嘅，好似 陳日君都俾嗰啲同志組織掃佢場啦，係做咗堂啦。因為嗰啲門就大開嘅，你中意入你係入，即係自出自入嗰啲嚟㗎嘛。 唔係，我係想聽下佢哋究竟喺呢個禮拜日嘅聚會裏面，星期日晏晝嘅好似係呢個禮拜日嘅聚會裏面呢，會唔會討論啊許志安弟兄咪幫佢祈禱？我覺得 喂，你而家俾一貼士呢啲八卦新聞呢，個個走去嗰乜乜乜堂啦。 我唔係鼓勵大家去呀，唔係，但我覺得會 嘅。你叫八卦新聞去得啦。 以呢個聖吳嘅呢個咁樣嘅傳道人嘅話呢，佢會我哋一齊幫呢、這個許志安弟兄祈禱祝福希望神賜佢力量去面對呢、這個 喂你得喎、啊、你要呢啲神父嗰啲開波嗰啲嘢 啊好啦你去多幾句嘅啫其實係 祝福佢係嘛我哋每一個都係罪人 點樣危機處理反敗為勝係咩呢咁然後經過教會牧師加持最終許志安大徹大悟咁樣， 或者即刻喺現場再洗一次禮咁樣跳落個池嗰度咁樣，跟住翻 洗兩次浸信會喎，即係變咗 Baptist 嗰度。 我亂噏嘅啫，我 啊或者之後咧就安排喺教會做義工啊，咁咪得咯。佢話而家 唔好意思，我哋冇得攞人哋啲宗教嚟玩。 佢話退出啊嘛，佢而家即係暫停工作。 哦，咁咪翻教會咯， 暫停佢工作。所以我即係吸收阿林以諾嗰種嘅洗底模式咧，我覺得幫到佢嘅教會咯，我覺得。 幫佢頂一把， 起碼嗱，你知香港嘅 包裝下 道德階層裏面咧，教徒都唔少噶嘛，其實， 幾廿萬啦。 嗱呢個啊， 基督教好似有 陳冠希點解翻唔到身咧？到而家都 因為佢不嬲都 因為佢冇嗰個過程，你明唔明？佢淨係消失咗，消失咗之後一段時間復出。 嗯， 即係我相信而家你當一個真人 show 咁睇咧，許志安係需要一個懺悔嘅過程，而呢個懺悔嘅過程咧。我相信係同 我係佢，我唔 車 cam 影到嘅，係要咁清晰，即係要喺教會懺悔， 又係要蒙蒙地影佢懺悔啊！ 然後跟住又要直播或者係發俾段片蘋果嘅敵對媒體，咁咪有咩咯？ 係喎，又交波喎，大佬。 係啊，嗱，所以我就話唔好覺得件事我覺得未完，但係你話喺一個爆炸性嘅程度嚟講咧，我覺得咧，除非啊。肥佬手上仲有其他嘅片，仲爆炸性嘅片，未出嚟。 以你曾經做過一傳媒嘅習慣，肥佬咧會唔會再 hold 住啲噶？佢哋都係尖牙膏嘅，即係當年陳家男事件咁啫嘛。今日又接一啲，今日 嗱，如果我就咁睇曬嗰段片咧，佢就已經係阿黃金黃金榮喺飲醉之餘，突然間就話唔該，前面轉咗落車咁樣咧，即係好清晰地俾個指示咧，咁就應該咧係翻到屋企噶啦。 有下文嘅。 唔知啦呢、這個但係你話係咪喺車 cam 裏面仲有其他片呢我覺得就唔似係我覺得。仲有都好啦我覺得都係嗰啲嚟嘅。 因為點解呢我估呢嗰、那個的士阿哥呢雖然我覺得咁做有啲過分但係我估佢都係蘋果嗰啲咩爆料熱線㗎嘛。 爆相爆片。 係呀、啊、即係直情係 negotiate 㗎啦嗱我俾呢段嘢你十萬啦廿萬啦三十萬。 我一定係啦其實係。咁當然啦。 即係咁我又唔覺得呢個係咩問題咁做生意梗係咁啦大佬唔使錢咩同你拍。 但係我覺得就真係即係 啲火太大囉，其實即係 咩火先 慾火啦、 OK 即係公眾地方其實的士裏面都係一個半公眾地方嚟㗎嘛， 嗯， 即係呢個我覺得係真係飲大咗嘅，你問我作為藝人呢，如果一個正常嘅狀態呢係冇理由唔避忌嘅，呢啲嘢 冇理由唔警覺， 係啦，冇理由唔警覺。當然佢都曾經嘗試拉低頂帽，咁但係呢個黃心穎就扯得行得滯啦，我覺得。咁所以當然即係飲醉酒咩都會發生，我覺得。但係嗱，今日我哋講呢個主要我都係想講翻即係媒體嗰個環境。 但你覺得呢單嘢會唔會 sidetrack 咗呢？ 我覺得唔會。 嗱，好多人 因為佢紅一聲著火嘅。 嗱，好多人就咁講。嗱，今日我晏晝有啲 group 裏面都喺度討論緊啦，佢就話喂。呢單嘢 嘛， 兩大贏家 對沖逃犯條例嘛， 一個贏家就係呢一個嘅林鄭，第二個贏家就是西環。我就話喂，老實講，嗱喺我嘅角度話，我因為我都勾地嘅人，我都唔知係唔係。我喂大佬呢啲咁嘅娛樂新聞，即係啜下嘴咁，又唔係藏戲，又唔係好似陳冠希當年咁，就日日喺度有閃卡。咁你喂？兩三日就呆單㗎啦，係咪仲想點呀、 啊、我覺得就喺今日嚟講呢，如果你睇返個大數據分析呢，的而且確佢就係轉移咗個新聞嘅重點嘅、 嗯。 因為今日啊林鄭係喺行會之前呢係再講個逃犯條例嘅，佢話就算趕唔切都要繼續做落去等等，佢相當挑人性嘅。咁、 嗯、 而泛民都開記者會。 嗯， 即係宣布要點樣去阻撓呢個逃犯條例嘅修訂。 係、嗯、喎，我都唔知泛民開幾多招待會添，我就知道林鄭講咗啫喎。 咪咯，咁所以我就話嗱，喺今日嘅新聞效果裏面咧，的而且確係喺起咗一個咧轉移新聞焦點嗰個嘅功用。 嗯、 今日， 嗯、 但係一單咁樣嘅新聞，究竟可以燒到幾耐咧？ 我唔覺得好耐。 我唔覺得好耐，除非我就係話咧有更激嘅片流出嚟， 再擠牙膏。 係啦，再擠牙膏，但我睇咧我就覺得唔似。因為但是逃犯條例呢就是一個 ongoing 的新聞的。 因為我認為一個感覺就是如果你狗仔隊的話呢，你啊 就知啦。 同埋呢就是你會搏迷。 狗仔隊就第一嘢就等你否認。 係啦。或者等到你第二招落嚟。 等你講大話先再掟一啲釘死你嘅。 係啦。或者等埋你第二招落嚟先再搏。 哦、狗仔就一定在樓下等， 咁你冇理由凌晨走㗎，係咪？嗱，所以咧、 啊， 我覺得似係一個的士佬，即係見到咁過癮，喂，拎去 media 俾人睇啦咁樣。 嗱，如果狗仔嘅做法係點咧？狗仔做法就影唔到嗰個片嘅，我覺得就會影揾架車跟住佢， 嗯， 影佢哋落車，影佢哋落車之後咧，就影住佢哋入門口。入去屋企門口， 跟住 再用車鏈影埋去。如果有影到由一個窗開燈啊，或者人影啊咁樣，即係喺個單位裏面 睇下會唔會剝衫啊咁樣。 然後第二招，等佢哋兩個一出嚟再撲埋嘅時候，呢、這個就係 Friday 啊，即係日本嗰種嘅做法。跟住影到個女嗰條女嘅樣殘曬啊，即係通常都係咁嘅，頭髮蓬鬆啊咁樣。 你講男嗰個定女嗰個先？ 咁因為女仔其實佢可能幕前係化妝㗎嘛。 哦 ，OK。 咁佢可能完咗嗰日。嗰晚其實唔係因為冇瞓覺、可能因為佢冇化妝咁樣，咁就通常都係影個殘樣。咁、呢種就係狗仔隊嘅做法。 嗱，咁如果你話頭先根據你嗰個故事嗰個鋪陳咧，就話其實呢單嘢咧就已經係浪 咗幾日噶嘛。我覺得到此為止啦，我覺得 浪咗幾日噶嘛。咁跟住如果用頭先你嗰個狗仔隊嗰個嘅部署同埋劇情嘅話咧，其實係要即爆嘅，係冇得走嘅咯。即係話今晚。影到喺的士，跟住見到你入屋，再等到你幾個鐘頭之後，各自落，咁咪各自搏咪呀，我講緊咪呀， 講清楚啲大佬， 各自搏 咪。咁啲人又話我係低俗啊， 咁跟住就即刻、出新聞㗎，就唔會咁樣浪幾日囉。 嗱，第一咧唔會浪，因為對方會自爆㗎嘛。 因為你浪都可能係講緊數嘅。 係啊，同埋你對方會自爆㗎嘛。 嗯。 但係而家我覺得咧。你見到許志安嗰個嘅道歉咧，係盡咗公對我手嘅，其實。 同埋佢點解會咁快咧？因為佢一早知啊嘛。 Go into detail， 我覺得。 嗯，亦都唔應該咧。 亦都唔應該。Go into detail 係咩咧？就係話除咗嘴之外，有冇上去房啊？有冇上到去佢屋企做乜嘢等等，佢都冇講。咁、所以留有一手嘅話咧，就係、避免雙錯誤啊。 嗯。 雙錯誤通常擠牙膏嘅方式係咩咧？先掟少少出嚟，等你否認，等你否認。咁然後否認。完之後到你開完記者會之後，我再掟啲更堅嘅出嚟，去證明你人格有問題。 嗯， 你第一次偷情已經係衰㗎喇，然後仲要否認，咁咪雙重錯誤囉。咁但係我覺得今次佢亦都係即係 呢啲咁嘅道歉，所謂宜粗不宜細，就係咁嘅原因。 嗯， 我覺得係處理得幾好嘅，其實佢 唔係佢嗱，我記得 講嗰段説話。 細良，我記得有一句金句就叫 Tell it all, tell it fast, and tell the truth 嘛。 嗯， 咁佢起碼咧，即係三個元素裏邊咧 ，fast 同埋 truth 嗰度咧，佢都做到。 所以如果佢唔再燒啦，聽日就會燒啊鄭秀文嘅啦，我覺得。 誒、哎，佢哋離開香港兩三個禮拜先啦， 開 show 啊嘛。 啊，係喎，唔係，所以我有奇怪噶，我 有 估計，我以為宣傳嚟噶，我玩到咁準，大佬，我諗 咁啊真係好準。 唔係，但係許志安開 show 定係鄭秀文開 show？ 鄭秀文開 show， 你可以話個的士司機買唔到飛，一怒之下就去懟段片出嚟，你講下笑嘅啫，其實 係咪啫？ 梗唔 係 啦，梗唔係啦。 喂，咁咪嗱，我如果 九萬幾蚊 嘅 炒到， 嗱，如果我係佢哋嘅經理人咧，我都會俾一個即係叫佢哋諗諗咧，就係、是、許志安一定要去出席鄭秀文嗰個 演唱 會啊，同埋嗰個而家嗰個女仔叫咩名話？ 黃心穎。 黃心穎都如果有機會去埋啊。 黃心穎， 不過佢又難搞啲， 難搞啲嘅，我覺得。但係黃心穎可以出嚟應嘅，我覺得。不過就而家主要都唔係，當然啦，好多人就話佢咩後精是非精乜乜。呢啲就係娛樂圈嘅嘢嚟嘅啫，我覺得，即係一個女仔自己未結婚咁樣，可能佢鍾意咗一個有妇之夫、 嗯、 That's all、 嗯、 或者係佢覺得呢啲咁樣嘅社交方式係可以接受嘅，咁樣就咁多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佢冇再其他新嘅 element 加落去呢，就唔會燒通頂㗎，我覺得燒通頂係咩呢？是但四個裏面有人撲出嚟呢，去做一啲好極端嘅行為，譬如 我想知佢 Mario 個細佬出嚟哭訴， 喂，佢仲有幾耐開演唱會先？因為我真係唔係佢 fans， 所以我冇乜留意。不過你繼續噏住我 check check 下鄭秀文嗰個，因為如果你太近又真係幾難搞嘅喎，大佬。 好難搞㗎，咁近你個演唱會裏面你都要， 因為大佬我就頂唔順啦，我就寧願如果我係佢，我係鄭秀文啦， 冇得唔做嘅大佬啊！ 咁啊係， 真係想死咩？真係 係嗎？ 冇得唔搞㗎，我覺得 已經係賣緊門票㗎啦嘛，同埋你已經賣咗啦，你點樣收啊？睇下先，380蚊喺2019年嘅門票嚟，真係究竟幾時搞？ 買第二步就好簡單嘅， 7月24號啫。而家幾多月啦？ 而家4月， 而且有排部署，唔使擔心。 好簡單嘅啫，許志安搬嚟屋企， 係咯，離開香港一段時間啦， 兩個人分開一段時間咁樣，咁嗰件事咧一單單咁就會。 咁咪中咗 1.1 嗰個賠率分區， 事緩則圓啊！你仲有位轉啊！你明唔明啊？如果而家四個人裏面是但一方是但一個人走出嚟做一啲好極端嘅指控嘅性嘅言論咧，就麻煩了。 喂，咁如果我係佢咧， 即係如果佢走出嚟鬧許志安大鑊嘅，其實 梗係啦，你踩多腳，大佬，你兩公婆嘅事關我哋香港人咩事？最重要係點咧？恩福堂要救佢啦！我唔知啦，我哋就有備證嘅，即係我哋突然間去。大嶼山咩神樂院咧、嗯，就係即係閉關一段時間，即係電話都即係劈埋。 即係好似退休營咁啊！ 係啦，退休咁樣，即係真係一個 retreat 嚟嘅，我哋叫，我哋英文叫 retreat 嘅。咁你咪去避靜三個禮拜兩三個禮拜咯，即係等於去和尚寺咁啊，大佬唔係點啊？ 我覺得就嗱，千祈你問我講真嗰句啊，你千祈唔好惹呢個恩福堂。本來冇咁興嗰啲友仔咧，你知呢個恩福堂呢個姓姓袁嘅傳道人咧？已經係周街， 你唔好踢爆佢啦！我諗想扇佢啫，大佬。 喂，真係㗎，我真係想幫佢㗎，你問。即係如果你惹埋呢個姓吳嘅傳道人埋嚟啦，佢越講咧就會調翻轉嘅，佢以為我老點。 Backfire 一定 backfire， 仲緊要添，仲緊要添。所以咧，我就係話咧， 唔係咁啊，去天主教嗰啲地方避下靜咯。 佢係 side track 唔到嗰個，大家唔使擔心，我覺得係改，即係唔可以，即係點講啊？一日係得嘅，我覺得。但你問一路咁樣落去，係咪可以令到？四月、五月法案委員會審議逃犯條例嗰陣時候，大家掛住討論許志安而唔理逃犯條例咧，咁 唔係你 我覺得係兩回事嚟嘅，真 係。你攞兩單娛樂新聞，即係做例子，一就頭先我講過陳冠希嗰單，佢嗰啲閃卡咧係日日有唔同嘅女明星去追嘛，俾我哋。咁所以你先越燒越行啊，同埋咧你係涉及到咁多嘅明星咧，所以你先至係停唔到嘛。 陳冠希嗰單嘢係世界級嘅娛樂新聞嚟㗎， 冇錯啦。 就算你話鬼佬咁開放嘅地方，都好少呢類咁樣。 咁佢係鬼仔啊嘛， 即係點講啊？乜都睇曬嘅，咁樣閃卡流出嚟㗎，其實真 係。嗱，咁你攞翻以前有一次陳健康事件，喂，咁因為你嗰個係太有戲劇性嘅劇情咧，延續落去啊嘛。喂，你啱你老婆死咗，你仲想去大陸叫雞咁樣？ 嗱，另外一個相似嘅就係成龍。 即係咩即係 小龍女。 小龍女嗰單嘢係啦。小龍女嗰單嘢。咁就似嘅我覺得都。但係呢就因為嗰個冇咁現場感啊，你明唔明？今次佢嗰個片你睇完之後就完㗎啦，我覺得。 唔係，因為仲有小龍女個媽唔記得佢咩名 字。吳以 麗。佢不停出嚟喐啊成龍嘛，或者透過其他啲 friend 喺度喐佢嘛。 嗯、 覺得佢即係天下第一個 大戰男啊嘛，咪呢樣嘢係對佢傷噶。 同埋今次， 同埋佢個 response 咧，都係即係無能響可，唔知邊個幫佢度噶啦。即係話天下男人都會犯同一個錯誤。嗱、嗯，反而今次個許志安 OK 喎 ，OK 我覺得， 咪直認咯，我悉心起咗啦，對唔住。 同埋我覺得佢有少少 appeal to 宗教嗰個嘅 confess， 即係嗰個懺悔嘅。今次係啦，佢嗰個嘅、嗯、即係記者會嘅內容啊， 係嘛？ 就佢即係佢承認佢自己係變壞嘅。嗱、這、呢個我覺得對於教徒嚟講咧，呢、這個緊要嘅，咁一定要認 嘅係啊。咁係我哋教徒就相對容易寬恕人哋嘅，因為個個都覺得即係 同埋你肯認。嗱、這、呢個同好多高官好唔同嘅，高官係做咗好多撲街嘢唔肯認噶嘛，佢、 嗯、 死頂一路頂落去啊嘛。 唔係同埋我覺得翻去逃犯條例 嗱，你頭先講成龍咪咯、 嗯， 我只係做咗好多男人。 即係你又做我又做啫， 大家都有做嘅啫，我唔好意思，我唔好彩斷正啫嘛，咁啊嘛，佢意思 係。唔係同埋我覺得， 所以啲人話撲街就係咩原因？ 嗱，你當。笑一個晏晝，即係大家過癮下一個晏晝咧。其實你回心一諗咧，就覺得喂，咁、那個矛盾始終喺逃犯條例嗰度嘛。而家喂大佬，你立咗佢之後，仲大鑊過廿三條， 同埋你道德審判唔定得咁耐嘅。呢單嘢一個道德審判嚟嘅，我覺得對許志安同阿黃心穎都係係一個道德審判嚟。但係你道德審判，你講完一句就完㗎啦，係咪先？ 咁你嘅世界喺互聯網嘅世界裏面，而家就係一層白柴嘛，大家就喺網絡玩欺凌嘛，大家就鍾意即係見到即係真人富貴厭人貧嘛。 但我又唔覺得話好欺凌，今次我覺得嬉戲多啲。 係係 係呀，你留意一下。 係嬉戲多啲。 係嬉戲多啲。 即係大家覺得好過癮咁。 同埋佢個感覺上大家唔覺得嗰件係一即係我你問我係件無傷大雅嘅事嚟嘅。係佢哋自己私人嘅嘢。不過、嗯、大家覺得好過癮。或者覺得好，即係點講啊？係分，即係攞去抽水就因為係分啊嘛！大家都 唔係對許志安嚟講，或者係佢對個 形象梗係有記 啦。有形象梗係以前你即係講到一生一世咁，梗係有影響啦。但係喂 ，in a way， 我覺得最後嘅結果就係咧，你始終香港人過兩日，喂翻去諗，喂個社會矛盾就係逃犯條例嘅問題，喂又走唔開嘅喎，同埋你個法案委員會繼續。 同埋嗰個按高榮啊嘛，係啦，嗰個按高榮行緊啊嘛，嗰個係。 係咯，喂，按高榮嗰樣嘢，啲人越嚟越騰咯。喂，咁點會俾一單娛樂新聞好似冚曬㗎？喂， 冚唔到。 喂，聽日好似唔使翻工咁，就係淨睇住許志安同埋嗰個咩？ 咁你好簡單啫，你 唔會㗎。 就算復活節得幾日啊，都唔會有政治新聞出嚟㗎啦。 嗯， 係咪先？ 嗯， 係咪法案委員會都唔會開會㗎啦？我就係話，大家要記住法案委員會裏邊嗰啲成員，第一要開足會，千祈唔好再甩碌。第二開會嗰陣時咧，要諗下計仔點樣去 provoke 嗰啲建制派去出嚟咧，衝出嚟擦，因為咁樣先可以將個火咧去燒向一個建制派嗰度， 即係好似當 令到群眾出現憤怒嘅情緒。 當年嗱，唔需要做太多作嘅，我覺得當年咧23條立法嘅時候咧，一個葉劉咧，基本上係做咗個嘅醜角。 是啊、 喂，佢哋其實好認真咁問㗎，即係就白紙草案、藍紙草案，喂，點解啊司長你唔提出呢一個嘅白定綠啊？唔記得咗啦，好似白紙草案係啦，白紙草案咧咁樣，有多啲時間去諮詢市民意見咧，咁咪但係你都要揾一個醜角咧出嚟，喂大佬啊，的士麥當勞呢、這個派餐嘅， 需要諮詢啦嗰啲， 係嘛的士司機咁，喂大佬， 我問佢啊咁， 喂大佬佢識唔識睇我張白紙草案？喂咁嗰啲係好言收停嘅嘢啊嘛 ，arrogant 啊嘛。 所以你一定要，我覺得就唔需要下下咧，即係用以前嘅招，因為好多時候我覺得有啲嘢都好 dogmatic， 就係玩慣咧，要抗爭咧， 難嘅。鋪鋪咧係唔似嗰種 鋪鋪咧，你都俾人咧踢出去，一來而家就好危險嘅，兩嘢就俾人告，係咪？亦都無謂即係損傷。我就覺得反而你玩翻去咧，03年嘅時候咁樣， 你要玩謝偉俊， 不停 provoke 佢，等佢出手。 你要 provoke 謝偉俊係唔難。葉劉咧就醒目，閃咗唔做法案委員會主席，但係總有啲建制派係要表忠噶嘛， 係， 即係好似689咁要向阿習近平表忠，咪數蘋果日報廣告咯。咁嗰啲喺法案委員會裏邊要表忠嗰啲咧，一定過曬位嘅會， 一定係做過火咗高突花， 因為佢唔高突花，佢點突出佢自己效忠咧？ 嗯， 係咪？調翻轉佢裏邊嘅陣營會插佢噶嘛？喂，大佬你點解唔頂翻轉頭啊？ 所以咧， 點解唔反擊啊？ 如果你咁樣為咗做呢場戲去表忠嘅話呢，有時係會走火咗位嘅，走過火位嘅。 有一定會 㗎。因為點解你嗰個係一個 act 嚟㗎嘛， 同埋好簡單，呢單嘢我覺得7月1號之前過根本就係死命令。謝偉俊呢班建制係 under pressure， 一定要死去， 喺一個政治壓力下面一定會犯錯，等於當日表決等埋發叔一樣，全部冚家產喺度喊死老豆咁樣。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反而你調返轉喺個議會裏面用一啲肢體抗爭衝突嘅行為俾人趕出去呢，係做唔到個效果嘅。 嘥咗啊，因為 而家已經冇 mileage 呢啲嘢喺議會裏面。 同埋呢，你真係成日返唔到嚟。 唔單止返唔到嚟啊，對公眾嚟講係唔受啊。永遠都係市場主導嘅啫，其實。你做嘅嘢好簡單，我仲記得啲人問前兩日明報咗個專欄作家喺度問啊，你佔中違法達義呢啲嘢淨係你自己所講嘅道理，你自己所講嘅民主就得，其他人就唔得。其實好簡單嘅啫，如果你想同戴耀廷去爭逐呢個道德光環嘅話，你咪提出一個方案出嚟，有人跟你咪贏囉，就係咁簡單咋嘛，係咪先。 咪同埋我反而我最不齒呢，我喺第二個節目都有講過啦，我就話呢，即係嗰啲喺度抽水呢，話咩攞社會服務令嗰啲呢，嗰啲友真係好唔應該。但我話我試過一鑊，我事後諗呢，其實我都發覺我自己戇居咗。我有一鑊，我哋堵塞東隧嘛。 東隧嗰鑊。 我哋真係個官呢就亂鬼咁嚟喺個法庭裏面。跟住呢已經結案陳前，又攞證供，又跟住同阿長毛喺度博火，因為阿長毛自辯。跟住我哋話喂我哋唔做社會無靈咁樣。事後呢我哋出返去嗰時候諗下，咁戇居。喂，真係攞自己，喂，好在嗰條友呢都仲好少少啊，就話即刻俾你上訴。 如果嗰個係最 渣。喂大佬啊，我堵塞東隧嗰時候嘅時候最多兩個禮拜，點我坐完咁上嚟做乜鬼嘢啊大哥。 同埋嗰個係刑罰嘅一部分嚟嘅，有咩問題？ 唔係囉， 社會服務令係刑罰嘅一部分。 同埋我覺得啲人呢，即係你有時道德上路到係點呢，你問返自己啦，你調返轉頭你會唔會咁做先。嗱，如果你自己係咁做，咁我服你，你可以話其他人。但係你自己唔係咁做嘅時候呢，你根本係做唐天學嘅時候呢，就唔該唔好咁搞啦。 喂，咁你講嘅唔做嘅就永遠都贏㗎嘛。 咁就吹嘅吹嘅 自己落手落腳去做一個好簡單，實踐永遠係咩呢？ No easy choice。你面對嘅嘢所有都係艱難嘅選擇嘅。 係啊， 因為你實踐嗰樣嘢嗰陣時呢，你先至要面對嗰啲問題。 喂，你好難。 如果你抽空去純粹理論，好似我哋咁坐喺度做節目評論嘅話呢，你係唔需要面對嗰啲艱難選擇㗎嘛。 我越吹越大都得添， 梗係得啦，喂大佬， 係咪？ 係咪？如果我係許志安，我就點點點點一樣得㗎，因為講㗎咋嘛。 唔係，因為點解呢？佢啲有借呢個機會抽水嘅原因就係呢，因為有個鍾耀華喺度啊，嗰篇嘢係好感人啊！我睇完之後，我話呢個肯定 typical 嘅左膠， 係 呢個真正嘅無名英雄，係咪？《蘋果日報》又唔接受訪問，又覺得I'm every man， on every man 係啊， 係咪？喂，我係其中一部分嚟嘅啫，嗱你告我真係告晒全部，所以我唔會求情，我都不屑同你做社會無靈，你判就嚟啦，卡斯特羅咁啊，係咪？定係接過華拉，我唔記得咗啦，審判我吧，係咪？毛最中意引啲佢㗎啦，歷史將宣判我無取嘛，大佬。 講到爛晒。 幾有 flare 啊大佬，幾堅啊大佬。喂，但係我覺得其他啲友你抽啲水，你抽下建制派，抽下逃犯條例啦。如果你真係為咗香港嘅民主人權着想嘅話， 我都話好簡單嘅啫。 喂，而家佢真係隨時真係連計㗎嗰班友。 咪同老共一樣囉。 佢幫我哋頂咗一板啊。 係啊，即係你本身就係話你最大嘅敵人，如果你鬥自己人仲狠過鬥你嘅敵人嗰陣時，咁你咪即係企喺你嘅敵人嗰邊囉。係咪？呢個就係最簡單。 唔係，所以我覺得個客觀標準好簡單嘅啫。泛民點樣契弟點樣唔著？我真係老實講，我同阿細良都話，我哋如數家珍， 係咯， 我哋阿喬文仲強。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面對咁大嘅敵人嘅時候，有時你點都要喺某一啲嘅階段，唔係次次嚇都要放一放嘅喎。 反條例話俾你聽啊，五月決戰， 只有泛民係反對嘅啫。我睇咗曬。 如果反條例都叫唔起嘅話咧，俾佢長驅直入嘅話咧，跟住就廿三條釋法， 立法 用釋法方式嚟立廿三條。 咁契仔 係啊，用返對付民族黨嗰啲殖民地惡法，點解佢要寫個 report 就民族黨事件上報俾中央呢？其實嗰個係鋪排嚟嘅。鋪排咗之後即係話 ,ok, 而家 好中嘅鋪排。 我直情我人大授權你呀，根據23條嗰架咩顛覆啊煽動叛亂啊乜乜 具體立法。 唔使具體立法啦，釋法嘅意思就係乜嘢行為係屬於呢六大罪狀， 嗯， 然後就可以用對付民族黨嗰扎殖民地法例啦。 咁大鑊， 社團條例啊等等啦。 不過咁係嗰陣時候廿三條立法裏面咧，其實唔係好多窿，其實佢可以涉嘅啫嘛。以前殖民地裏面已經有好多個法例係相類似，不過 梗係啦，佢自己 將個英女王 諗翻佢自己戇 Q 咗啊嘛，其實係 係。去得盡個頭嘛 ，treason 啊，呢啲全部都有㗎， 有㗎，全部有的。 點會冇啫？ 你大佬英女王嘛，嗰陣時候 係。唔係咯，所以佢而家就用翻呢啲咁樣嘅民族黨事件寫報告之後，好啦，中央收到個報告，然後就順理成章就係話，既然可以用呢個方式嚟禁制民族黨， 嗯， 咁同樣喺基本法二十三條下邊，關於嗰啲勾結外國勢力啊、煽動叛亂啊等等呢啲咁嘅所謂刑事罪啦。就包含邊啲邊啲邊啲邊啲， 嗯， 就用同樣嘅方法處理。 OK， 係 啊，呢個 喂，我哋使唔使休息一陣啊？ 休息一陣，翻嚟講下另外一單嘢，台灣總統大選。 舊年聖誕我哋嗰個 catering 咧就好受歡迎嘅，即係你喺屋企開 party 咧就叫嚟，會送埋俾你嘅。我首先介紹俾大家飲嘅嘢先，就係呢個係招牌手撕韓流沙律。然後呢就三個熱食呢就揀一樣香煎帶骨豬扒，就配蜜糖芥末子醬香濃日式叉燒雕草白酒忌廉魚柳，是不是很漂亮呢、這個、還有秘製咖喱牛筋腩粵式蝦餅拼煎肉車釐茄子，避風塘雞中翼橄欖油吞拿魚炒螺絲粉，或者卡邦尼長通粉芒果大蝦沙律，還有紅酒會鴨胸奇珍香辣色仔鼠同埋意式奶凍嘅，呢個餐咧就係我哋嘅即係食品工場由 ISO 二萬嘅供應嘅，就係本地食品系列嚟嘅。咁就即係跟住落嚟好多公眾假期啦，如果你喺屋企請個客唔使咁麻煩咧，就可以訂呢個餐，咁都好好睇噶啦。咁我都係我有兩日訂噶啦，一日就請下啲同事啦，一日就請下蕭氏家族啦，一日請下啲網友啦，分三日，我係訂三次。